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47集。沈觉下令启程，他的病还没好，稍退了些，可摸上去仍旧微微的烫。但时间不等人，他必须赶在老皇帝驾崩前赶回京城。他令番子们把马喂饱牵出来，收拾好帐篷和行李，打点一切，一个时辰后准时出发。夏侯练皱着眉过来道， 你病还没好全呢，骑马吹风，你想死在半道上一了百了吗？ 沈觉不答反问， 昨晚是你吗？ 夏侯练愣了一下道， 你不用道谢，我看你没人照顾，就自作主张的帮你倒了几杯水而已。 沈觉捏紧水壶厉声道， 咱家的事情无需你操心，往后你再敢靠近咱家半步，咱家要你的命。 夏侯烈这人脑子有病。他没理沈觉，向司徒锦确认了一个时辰之后出发，转身走了。走之前还不忘拽走了朱顺子。司徒锦看向沈觉问道， 不派人跟着他吗？ 沈觉闭了眼睛道， 罢了，我们快马回京，他没有机会赶在我们前头，既然无害便让他去吧。 夏侯练和朱顺子捡了一堆破烂回来，其中还有福王的马车底盘，车围子和车顶盖已经被水冲走了，只剩下带着四个车轱辘的车底盘。番子都好奇地看着他，夏侯练和朱顺子开始削木头，把原木和底盘重新接起来。有番子明白他在干嘛了，自发地过来帮忙。夏侯练又找来四根竹竿和一块大油布，在底盘上面搭了一个平顶棚子。番子把水渍擦干净，木头进了水还泛着潮。夏侯练去猎户家买了两床被子铺在上面，再牵来两匹马套上轭，一辆简单到极点的马车就齐活了。沈觉看也不看，时辰一到就爬上马，病没好，手脚发软，费了好大劲儿才爬上去坐稳。夏侯练叫他下来，让他去坐马车。沈觉扭头看那一辆平顶油布棚的马车，棉被是人家新做的婚被，遍地红牡丹花的背面土得掉渣。沈觉满脸都是嫌弃道， 即刻启程，都上马。 番子们看了眼夏侯练，没敢违抗沈觉的命令，纷纷上马。夏侯练深呼吸几口，让自己不和脑子进水的病号一般见识。吐息完毕，夏侯练走过去，在番子们震惊的目光中硬生生把沈觉从马上拉下来，打横抱在怀里。腰直腿长挺拔高挑的男人把另一个同样高挑的男人抱在怀里，竟有种诡异的和谐。 放开我。 沈觉咬牙切齿， 你想要一屁股摔在地上我就放开。 夏侯练低着头瞧他。沈觉怒极反笑道， 咱家看你是不想活了。 夏侯练不屑地笑了笑， 我早不想活了，你那什么梳洗套腹我也无所谓了，随便你吧。我想明白了，也刀山火海的闯过，怕个屁，大不了咬舌自尽，看你大刑上的快还是我牙齿合的快，怎么样，坐不坐马车？ 我不。 沈觉大吼， 你们都是死人吗？还不快把这疯子拿下。 谁他娘的才是疯子？沈觉倔得令人脑仁疼，夏侯练气得想要把他的脑袋按在地上。 沈觉，你不为你自己考虑，总得为你这帮兄弟考虑吧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自己撒手去了也就罢了，你这帮兄弟跟着你出生入死，你让他们怎么办？ 番子们从马上下来，齐齐跪在地上。 道：“ 酋长般保重身子。” 连司徒锦都没动他。沈觉终于沉默了，自暴自弃地偏过头，让夏侯恋看着他冷白的侧脸。夏侯恋把沈觉放进被褥里，沈觉整个人窝在大红棉被里头，露出一点苍白的脸，像夺了月色的白瓷。大雨过去了，天空清的像杭绸织成的锦缎，偶有几片极淡的云片，是缎子上绣的暗花。细微的天光照下来，映得棚子上的水滴晶莹的亮。马车颠簸，沈觉昏昏欲睡，夏侯恋坐在他头边上赶马车，影子照在他的头顶。这个男人有着与夏侯恋一样的眼睛，也有着夏侯恋一样的性格，一样的粗鲁，一样的蛮横。10年了，夏侯恋早已不该是14岁的模样。至少3年前沈觉在柳州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一个神挡杀神、佛挡杀佛的刺客，那是一把绝世杀器，所向披靡，无人可挡。可是这个人却像10年前的那个夏侯烈，披风立雨，踏过岁月的长河，重新回到他的身边。是真是假，他分不清了。钱正德说的没错，纵使是镜花水月的影儿，只要不戳破它，它就是真的。棉被底下的唇勾出一个嘲讽又苍凉的弧度。沈觉对自己说：“睡吧，睡过去。梦里面，什么都是真的。”半途，沈觉就弃了马车，重新上马。快马加鞭回京，夏侯恋看他气色好了不少，便没有坚持让他继续待在马车上。回到京师，他们把夏侯恋和朱顺子扔下，不知去了哪里。当然，他们有没有暗地里派人监视就不清楚了。临走前，司徒锦对夏侯恋说：“这几日看好门户，闭门莫出。”夏侯恋知道，京师铁定要出事儿。但来不及仔细咂摸司徒锦的话，回到云仙楼就病倒了。背上的伤口处理得太晚太粗糙，又是发炎又是流脓。阿楚剪开他粘在背上的衣裳，看见他满背狰狞的伤痕，吓得剪子掉下来，差点戳进自己的大腿。紧赶慢赶，打发朱顺子去帮他请大夫抓药，前后折腾了7-8天才慢慢好转。阿厨的小丫鬟去外头买药回来直咂嘴，说外头多了好些锦衣卫和兵士，凶神恶煞，咋咋呼呼的，吓死个人。又过了几天，经理搬了禁铁令，还开始宵禁了。云仙楼的生意萧条了不少，没有恩客上门，门口站的条子都免了。王八头和姑娘们都凑在院子里打马吊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